困扰着后人数百年之久。下面我们将对这些疑团进行探究，以期找出真相。《永乐实录》记载，高皇后生五子，长翊文太子彪，次上次周王素。哎，这就是正史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朱棣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元至正二十年，就是公元1360年，朱棣呢在战火中出生，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哎，这并没有错，但那个经过痛苦的分娩给他生命并抚养他长大的母亲却并不是马皇后。那个带着幸福的微笑看着他出生的女人早已被历史淹没。事实上，经过历史学家几百年的探究，到如今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位母亲的真实姓名，甚至她的真实身份呢也存在着争议。这些谜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有人不希望这位母亲暴露身份，不承认她有这样一个叫朱棣的儿子。这个隐瞒真相的人正是朱棣自己。因为朱棣是皇帝，而且是抢夺侄子皇位的皇帝，所以他必须是马皇后的儿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是嫡出，才有足够的资本去继承皇位。他绝不可能是一个身份低贱妃子的儿子，绝对不能。正是由于这些政治原因，这位母亲被剥夺了拥有儿子的权利，他永远也不能如同其他母亲一样欣赏着看着自己的子女长大，并在他们长大成人后自豪地对周围的人说：看，那就是我的儿子。在所有的官方史书中啊，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妃子，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值得骄傲的子女，平凡地活着，然后平凡地死去。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并消灭了很多证据，但历史无法掩盖这句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破绽是存在的，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就存在于官方史书中。第一个破绽在《明史·黄子成传》中，其中记载，子成曰：周王燕王之母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可能啊，有人会认为这是句废话，因为《永乐实录》中也记载了他们两个是同母兄弟，但问题在于他们的母亲是谁。于是呢，下面我们将引出第二个破绽。在这个《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中有记载如下：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妃无子，命周王素行慈母服三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贵妃死后由于没有儿子，所以指派周王为贵妃服三年。但关键的一句话在后面：庶子为生母服三年，重子为庶母服，自非是。庶子为生母服三年，看清楚这句话，关键就在这里。正是因为周王是庶子，他才能认庶母为慈母，并为之服三年。再引入我们之前燕王和周王是兄弟的条件，大家对朱棣的身份就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如果有人还听不明白， 我可以用更为简单明了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推论过程。条件一，周王和燕王是同母兄弟。条件二，周王是庶子。得出结论，第三点，燕王是庶子。这是正史史书上的记载，至于野史啊，那更是数不胜数。由于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引用野史，但另有一本应属官方史料记载的《南京太常寺志》，曾记载朱棣母亲的真实身份顾妃。那么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下太常寺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太常寺呢，属于礼仪机关，主要负责祭祀礼乐之事。凡是册立、册封、冠婚、征讨等事情，都要在事先由这个机关组织实施礼仪，所以他的记载呀、是最准确的。按说有了太常寺的记载，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但好事多磨呀，又出了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此书已经失传了。可能说到这儿啊，有人就骂我了，说了这么多，结果是空口说白话，不是逗人玩吗？实在抱歉啊，因为这书啊，也不是我弄丢的，即使你找遍所有的图书馆，也是找不到这本书的。哎，但你不要着急啊，因为虽然本人也没有看过这本书，古人却是看过的，并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记录。如国史考异三元笔记中都记载过，南京太常寺志中确实写明朱棣的母亲是顾妃，而孝陵神位的百部位左一位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又一位顾妃生成祖朱棣。要知道啊，在古代神位的排序可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列，是严格按照身份来排列的。而这个三元笔记啊，更是指出钱谦益，这个钱谦益这个人呢，是明末大学问家呀，后来投降了清朝。这个人曾于1645年元旦拜明孝陵，他发现这个孝陵神位的摆布正如南京太常寺志中的记载，共妃的灵位在右第一位，足见其身份之高。虽然以上所说的这些证明力度不能和明史相比，但从法律角度来说也算是证人证言，属于间接证据。当我们把所有的证据连接起来时，就会发现朱棣生母的身份应该是已经很清楚的了。这里呢也特别注明，关于成祖生母的身份问题，已经由我国两位著名的史学家吴晗先生和傅斯年先生论证过，在此呢仅向两位伟大的先人致敬，是他们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谜团，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但是遗憾的是，那位生下朱棣的母亲的生平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我们只知道他的儿子抹杀了他在人间留下的几乎全部痕迹，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儿子。朱棣又一次向马皇后的神位行礼，他心想啊，虽然马皇后确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辈，虽然她也曾无微不至地照顾过自己，但她毕竟不是自己的母亲。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为了坐上皇位已经是九死一生，如果再背上一个庶子的名分，怎能服众，怎能安心呢？所以我修改了记录，所以我湮灭证据，我绝不能承认那个不是皇后的女人是我的母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排除你的神位，提高你的身份。我能做的 就是这些了。我知道这些并不够，也不足以报答你的生养之情，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的母亲只在我心中永远永远。建文帝真的死了吗？这曾经是朱棣长时间思考过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思考了22年，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靖难成功开始，到永乐21年结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仅仅在他临死之前的一年。让我们回到建文四年的那个夏天，看一看谜团的开始。6月13日，李景龙打开金川门，做了无耻的叛徒，放北军入城，而朱棣却不马上攻击内城，他的目的啊是等待建文帝自己自杀或者投降。他似乎认为建文帝除了这两条路外没有别的选择。然而建文帝注定要和他一生作对，建文帝选择了第三条路。当扎营于龙江驿的朱棣发现攻城起火时，他十分慌乱，立刻命令士兵进城救火呀，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找一样东西，建文帝。活的死的都行，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朱棣十分清楚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即使建文帝死了，大不了背一个逼死君主的罪名，自己的骂名够多的了，不差这一个。活着的话关起来就是了，也不怕他飞上天去。但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失踪，皇上不见了，那可就麻烦了。朱允文毕竟是合法的皇帝，而自己不过是占据了京城而已，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是效忠于他的。万一他要是溜了出去，找个地方号召大臣秦王带兵攻打自己，到时候胜负还真是个未知之数。可是怕什么来什么，经过清查，真的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朱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命令士兵加紧排查，依然一无所获。可能有人会奇怪，朱棣已经控制了政权，要找个人还不容易吗？不瞒你说呀，还真是不容易。因为这个人是不能公开寻找的。首先呢，不能登寻人启事，什么你叔叔病重，甚为想念，望你见启事后速回之类的话，肯定是不会有效果的。其次也不能贴上通缉令，写上什么抓到后有重赏之类的语言，因为朱棣的行动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靖难，即所谓扫除奸臣，皇帝是并没有错误的，怎么能够被通缉呢？所以这条也不行。最后他也不能公开派人大规模寻找，因为这样无异于告诉所有的人建文帝还活着。心中别有企图的人必然会蠢蠢欲动，这个皇位注定是坐不稳的。但是又不能不找，万一哪一天蹦出一个建文帝，真假且不论，号召力是肯定有的。即使平定下来，明天后天可能会出来两个三个，还让不让人安心过日子了？君不见一个所谓的朱三太子，闹得清朝100多年不得安宁，所以这实在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啊。 为解决这个问题，朱棣想出了一个绝佳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分两个部分。首先，向外界宣布，建文帝已经于宫中自焚，并找到了尸体。那意思就是，所有建文帝的忠臣们，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其次，派人暗中查访建文帝的下落。这个具体的查访工作由两个人去做，这两个人寻访的路线也不同，分别是本土和海外。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胡莹，另一个叫郑和。郑和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我们在后边的章节也会详细介绍这次偶然事件引出的伟大壮举。在此呢，我们主要讲一下胡莹这一路的问题。这个胡莹是江苏常州人，既不是靖难的嫡系，也不是重臣之后，其为人呢是喜怒不形于色。当时呢，仅任给事中，没有任何靠山，可谓人微言轻，在朝中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但朱棣却挑中了他，因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适合去执行这样的秘密任务。无人问津，无人在意，即使出了什么事儿，也可以声明此人与自己无关，你不去谁去？永乐五年，也就是1407年，胡莹带着绝密的使命出发了。朱棣照样给他了一个公开的名义，寻找先人。这个名义真是太恰当，因为仙人本来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但又确实有寻找的价值。100年找不到，也不会有人怀疑。胡莹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寻人。当然，朱棣和他本人都知道，他要寻找的不是仙人，而是一个死人。至少是一个已经被开除死亡证明的人。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 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五岳是我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古诗传为是群神所居的地方，历代帝王多往祭祀。按道教五行方位称，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中黄尘。由此，东岳泰山称为五岳之首。历史上众多帝王到泰山封禅就不足为怪，但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武则天却别出心裁，对中岳嵩山情有独钟，先后到中岳嵩山举行封禅大典，祭祀嵩山以及三阳宫避暑，峻极峰投放除罪金简等，并使五世江山稳固，天下太平。这不能不说中岳嵩山在对武则天从政期间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当然，政治上的胜利应取决于武则天本人，但中岳嵩山之神傲却在武则天时代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武则天出身名门，生于唐武德七年，其父亲是工部尚书武士祸，生母是隋朝宰相杨达之女杨氏。武则天11岁丧父，可说是她一生中的一大不幸。母女四人备受同父异母兄长们的冷眼。贞观11年，她13岁时，唐太宗观武则天美容旨，召入宫，立为人才。尽管武则天摆脱了家庭的不幸，对宫廷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是她进宫12年没有晋升，更没有给拥有35个孩子的唐太宗生育一个子女。据此可见，武则天在宫中很不得宠，只不过是一个掌婿宴寝、机管食宿等事宜弃妾身份的低级才人内官。她的妙龄青春、豆蔻年华基本上是虚费在寂寞无聊的深宫后院。在贞观末年一场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带有天下的政治事件中，多亏太史令李淳风的一片善言，武则天才免除一死。 贞观23年，唐太宗驾崩，武士随众到感业寺为尼。据此，武则天又经历了2年的青灯繁中代替锦衣玉食的尼姑生活。永徽元年，唐高宗给唐太宗过周年，因忌日行香来到感业寺。早已对武则天产生爱慕之情的高宗李治，在感业寺与武则天会面。之后于永徽2年，武则天二次入宫。这次武则天用自己的智慧和美貌赢得了皇上的宠爱，并且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子女来换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以致当上皇后。上元2年，实地封诊不能听朝，正式解决于天后。武则天大权在握后，以一个前无古人的女政治家的气魄，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操劳着国家大事，逐渐实现着她的一个个治国策略和政治抱负。她先后修订姓氏录，铲除反对派，扩充官僚队伍，组织北门学士，实行科举取士与文章选士制度和谏言12试，竭力扩大亲信队伍，培育核心班子，发展自己的实力，并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手段，实行酷吏政治，制造了24起重大政治案件，使众多叛我者的重臣死于他的刀下。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武则天采用这一残酷的手段，确实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执政方略，从而使用滥刑杀出了武士之威风，杀出了一个武士天下，巩固了其政治地位。在初元年9月9日，即公元690年10月16日，武后称帝，改国号为周。67岁的圣母神皇武则天终于正式登基，成为圣神皇帝，改元天寿。他从自幼丧父到进宫当才人起，历经昭仪、宸妃、皇后、天后、太后、圣母神皇到皇帝，跨过8个台阶，历尽周折磨难，苦心策划，终于走到权力的顶峰。武则天在位15年，神龙元年11月初2，即公元705年12月11日寿终，享年81周岁。武则天在位和执政期间，与中岳嵩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与她的政治生涯紧密相牵连。先是劝告唐高宗李治封嵩山，再是到封禅建离宫和行宫，并祭祀少室山、拜朝进坛、稽山、齐母庙，又在嵩山避暑养病和投放金筒等等。中岳嵩山成了他的后花园、休养所、避暑和求神拜佛的场所，从而使武士江山稳固太平，创造了中国女性非凡的政治业绩，更给古老神奇的中岳嵩山增添了几多奥妙无穷的色彩。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到嵩山封禅或进行其他活动，而不去泰山或别的地方呢？有人认为武则天建都洛阳，嵩山距洛阳近，武则天采用了求其近而舍其远，真的如此吗？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武则天在位期间钟爱嵩山，武则天认为嵩山位于五岳之中，中是天地人和的象征，日月当空是权力集中的体现。嵩山位于五岳之中，中是核心，核心为轴，轴为帅也。 就是说我是圣母，是国君，是一朝之主，如同嵩山一样。嵩山是中央戊己土，万物土里生，最滋润万物之地，赋予万物之本的主宰者。一句话，中岳嵩山是天下之中，占据中央位置，距玉皇大帝办公的地方最近，到嵩山求拜就会有求必应。据《资治通鉴》卷第203载，永淳元年五月，上祭封泰山，欲变封五岳，秋七月，坐奉天宫于嵩山南。监察御史李行、李善感谏言：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至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龙翼，数年以来疏宿不忍，恶殍相望，肆夷交亲，兵车碎贺。陛下宜公莫私道，以攘灾浅，即更广迎公事，劳逸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百倍国家耳目，且以此为忧，上不纳，亦忧容之。表明李治封禅泰山，并没有使天下太平，万民安居乐业。在武则天的提议下，李治要封禅嵩山及五岳。弘道元年春正月，甲午宿，上行幸奉天宫。秋七月，庚辰，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山，寻以上不遇，改用来年正月。八月己丑，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冬十月癸亥，车驾幸奉天宫。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吉甚固也。上自奉天宫吉甚，宰相皆不得见，丁未还东都。十二月丁巳，上崩于贞观殿。唐高宗李治几度要封嵩山，但终没有如愿以偿，抱着几多遗憾离开了人世。临终还遗诏太子：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禁制。这充分证明武则天在李治心目中的地位。万岁通天元年腊月，女皇武则天将封嵩山的夙愿终于变为现实。此外，还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城县为告城县，以示他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在嵩山之巅建有登封坛，山下万阳冈建封祀坛。新唐书李益志载：登封坛南有湖树，大赦日于其鸟至金鸡榜，自至生中树至碑，树于坛南之丙地。山上为圆坛，山南四里如圆丘，坛上是一清，四方如其色，号封祀坛。可见当年武则天在嵩山封禅声势之浩大，动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多，空前盛况。生中树至碑系武则天自传，襄王李旦书：此碑宋徽宗政和年间河南尹奏请砸毁。封祀坛碑五三司奉赦传薛耀书，今在万阳冈半埋土中。武则天嵩山封禅之后，她自以为嵩山神奇灵验，整个朝野上下齐呼万岁。过去内乱外侵的年代已经过去，社会稳定，政令亨通，飞黄腾达，登峰造极，呈现出太平盛世之格局，使武士江山出现辉煌的阶段。武则天对嵩山倍加崇拜。武则天封嵩山两年后，再度来到嵩山。据《资治通鉴》载，圣历二年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过沟氏，结升仙太子庙，人臣太后不遇，前几世中栾城严朝隐到少室山， 朝隐自为牺牲，沐浴幽足止，请待太后命。太后极小玉，后赏之。看来这一次主要拜谒了道教有代表的人物王子晋。到嵩山后突然得病，派几世严朝隐祈祷少室山，并洗过清水澡，剃去全身毛发，犹如祭品祭祀少室，让嵩山神给武则天免除病灾。碰巧武则天的病却明显好转，武则天除了厚赏严朝隐外，更对有求必应的嵩山充满几多神奇和向往，嵩山成为他崇拜的偶像。九世元年，据《资治通鉴》，己巳，太后姓嵩山，春一月，丁卯，入周之温汤，戊寅，还神都，作三阳宫于告成石从。夏四月，戌申，太后姓，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车驾观葬舍利，太后许之。狄仁杰跪于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鬼婿直欲邀至万圣，以获远近人耳。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圣所宜临也。”太后中道而还曰：“已成吾直臣之气。”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和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即小抽。癸丑，赦天下，改元九世，取天策金轮大圣之号。终生信神求佛的武则天，这一次到嵩山告成的石从河，不仅要求建三阳宫，而且在此久住数月。当时武则天已有76周岁高龄，她在被誉为小桂林的石从河大宴群臣并赋诗，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太子李显、襄王李旦、梁王武三思、宰相狄仁杰，以及李峤、陶元崇、苏味道、苏荣、徐延伯、薛耀、杨敬树、余继子、宋之问、张易之、张昌宗等，均留诗与石从河，并刻于河北崖壁。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讲到耄耋之年的武则天，欢乐之余若有所思。他一生虽做了皇帝，但杀人无数，可谓血染黄袍和皇位，虽不惜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子女，杀掉过去曾威风八面的重臣和嫔妃，他心中充满着无限的忏悔和负罪意念。史料表明，在他嵩山封禅之后，结束了酷使政治，很少用滥刑杀重臣，多用赦、大赦、免等来宽容臣子和罪犯。迷信神灵的他自感有冤魂告状，但忏心经夜不能寐，身患大病，预感自己的气数将尽。洪州高僧胡超要让武则天登松顶观葬舍利，以求达到圆满，武则天便答应下来。行止半路，狄仁杰跪于马前竭力劝阻，并大骂胡超，武则天才肯回去。极力追随武则天的高僧胡超为给武则天求取长生不老的方法，没有被狄仁杰的一顿臭骂而死心。早在三年前，经过武则天应允，花费巨额代价给武则天精心炮制长生药。资治通鉴所言，和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这里边还掩盖着一个事实，就是胡超给武则天打造的一通除罪金简。 这通金简长36.5厘米，宽8.2厘米，重247克，镂刻63个文字。这通金简在时过1000多年后的1982年，被登封唐庄群众屈膝怀在嵩山郡吉峰登封潭西南1公尺远的大石下发现，充分说明史书记载胡超所费巨万应包括这块金简。看来说胡超浪费或贪污钱财该是冤枉的了。从这通金简上看，武则天信仰佛教，更信奉道教。高僧胡超也是他最信赖的佛教人物。信佛的他却祈求道教的三官九腑除去自己的罪名，这个点子应是出自胡超或他本人，证明武则天曾向胡超表明自己的内心世界。晚年的武则天内心对杀戮无数的过去着实有一种极大的负罪感，求助于上苍保佑他免除病灾，让他长生。高僧胡超在给武则天炮制长生药的同时，经武则天亲笔书写并打造金简。当年胡超劝武则天观葬设立，被狄仁杰阻挡，但武则天仍没有改变让天地之神免除罪名而长生的初衷。他在山下举行祭祀三官九府大典后，让胡超在嵩山郡吉峰登峰坛上再次举行祭祀活动，将此金简投放在郡吉峰上。武则天嵩山投金简，服用胡超的长生药，顿感极小抽，认为三官九腑已饶恕他的罪名，他卸掉了思想包袱，心情非常激动，便大赦天下，改元九世。应该推断，武则天会认为嵩山投金简、服长生药，使他的生命又延续5年之久。神龙元年11月初2日，即公元705年12月11日。武则天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寿终，一至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王萧二族及主岁良、韩爱亲属皆赦之，使李唐江山平稳过渡，武则天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武则天一生信奉佛道，中岳嵩山号称神庙，他的政治背景似乎与中岳嵩山连结在一起，他把武士江山及本人的命运完全寄希望于嵩山，中岳嵩山成了他精神上的一种依托，他到嵩山或封禅或祭祀或祈祷或投放金简，每一次的活动均有应验，得到良好的效果。他认为嵩山是天地之中央，距玉皇大帝最近，神气旺盛灵验，有求必应，这应该是他不去其他寺院而唯选中岳的主要原因。当然他的政治上的胜利应取决于他自己呕心沥血和运筹帷幄之中，而嵩山也因此沾了武则天的光，是自古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中岳嵩山，在武则天的层层加封下，显得更加神奇古傲。 像是烟雨间，默默两情牵，断桥依旧在，心事成云烟，我独自留恋。你身在天边，回眸那一眼，伞下的少年。 记得那段过往，漫长消磨了哀伤。如果念念不忘也算是坚强，我愿守住这时光。没有希望，没有失望，等待一场那地老天荒。像誓言遇见，默默两情牵，断桥依旧在，心事成云烟。我独自留恋，你身在天，回眸那一眼，伞下的少年。若有天再见，生死不离散，问君那一句昨天的誓言。放下了恩怨，深藏起眷恋，转身并肩去，悠然人世间。 清晰。